在某角落，最后最后最后最后得到了什么，是否是否是否是否公会的结果，走起时空空气失色，花谢花开缘起缘落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，放下徒手高高升过，生活。 对对对对。